落实爱国者治港。 骑墙派二五仔 玩泥浆出国， 建制争得好厉害，搲晒面。 而家仲有咩黄啊蓝啊？我觉得全部都系灰咯，灰晒啊！ 近乎一个仪式咁去进行，一早已经定落嚟。 大家好，欢迎收睇《选举过后新局面》。由中央主导和拍板的新选举制度迎接了第一场立法会选举。自此香港是否就会由乱转治，由治及兴呢？过往大家理解的行政立法关系又会出现怎样的新理解呢？我们今天一起谈谈，欢迎成大公共政策学系教授叶建文。 大家好。 是的，还有用独立民主派身份参选立法会地区直选的刘卓瑜。我们众新闻的主笔杨建兴。我哋同三位傾之前咧，不如先回顧一下喺選舉過程入邊咧呢一場嘅氣氛係點樣嘅咧？ 出動百幾架花車，街頭巷尾佈滿橙色或者綠色嘅廣告。銅鑼灣 SOHO、灣仔都有大大個電子招牌呼籲投票。400条巴士线，200个车站，又有省级政协联谊会的广告。司局长仲粉墨登场， 无论鸡髀定西多，千祈唔好谂咁多。 12月19号，旅游记行山之前呢，就最好去投咗票先。 政府邮寄呢本四十几页嘅小册子俾全港各家各户。 但系我喺台上听到你哋大声嗌我，我要成全 钱。人气组合亮相。大公司话投咗票有价放，到选举日仲有免费车搭，各个景点人头涌涌， 用尽嗰个免费车费，去完呢度再去第二度，再去第二度， 最后先至投票，要讲 出嚟，一定要讲出嚟投票， 铺天盖地咁宣传，结果票站拍晒乌蝇。最终地区直选投票率得 30.2%， 比19年区议会选举少超过一半，创下香港选举历史新低。投票的135万人当中，17000几票来自新的口岸票站，贡献了 0.39 个百分点，令投票率刚刚好过三成。 纯粹从投票率来讲，是比往时低一些。 今次真是一个公平的选举，是幕后真的没什么，你见不到有黑手在这 里。因为没来投票的选民，他正正是出了一个更加响亮的声音，现在选举制度其实是不是完善。 这么低的投票率，非建制派是会全军覆没。 讲到选举气氛，在座咁多位入面，刘卓瑜就是亲身落场参与那个。由你拿提名入閘参选去到一个选举工程期间，其实提名人和选民那个的对你的你怎样看他们对你的评价，或者他们对你的反应是怎样的？ 今次那个选举呢，就是跟以往不同啦，就除了要在区里面拿100个市民提名之外，还要拿多10位的选举委员会的提名。是很难的，因为那个困难的地方就是因为其实他们1500个 选委呢是没有电话没有 contact， 那我真的要周围去找，就是用自己人物去找这些这样的选委，那最终就是也都很困难，那其中有位选委就说会支持我，那才可以入到选咯。 其实我们大家可能理解呢，选委啦，他们那个背景都是比较是亲建制啦，那他们就对你作为一个民主派的参选人，其实有没有在提名里面跟你讲某些说话，或者他们怎样看你要参选？ 其实调返转，我就好像一个传教士咁样嘅，即係呢，我调返转话返俾你听，其实真係喺2019年嘅时候係有警报，咁而呢个警报係其实会，譬如我呢啲本身係唔参与政治嘅人都会走咗出嚟，係影响个社会㗎喎。咁我会讲返俾佢听，佢哋其实都会认同添嘅某一啲人，不然而家唔讲得啦，係咪？咁除咗呢个之外，喺民主嘅发展里面，即係因为即係基本法係讲明咗真係個普選喺度係點樣產生，亦都講明咗。咁而家都係一路落空。其實呢個係心結嚟噶嘛。咁佢哋作為選委，即係都應該係會，即係我都係好如實咁話俾佢聽，市民係點樣睇。咁但係佢哋即係 都是俾咗嗰條提名票俾我咯。 嗯，咁即係你就作為一個之前嘅一個參選人啦，就負責搞啲選舉工程去，即係爭取選民嘅支持啦。咁啊，葉建文同埋啊 Chris 啦，都係選民之一啦。你哋自己個感受又係點樣咧？ 啊，其實我自從選委選舉開始嗰幾個月咧，啲親戚不停問我：啊，今日係咪有投票？其實我都答唔到佢，究竟我有冇份投票去選選委？跟住最後呢、這個完善之後，我幾時喺咩情況之下可以用嗰一票咧？其實我都相當混亂。我諗大家整體個感覺，今次嘅投票好似好複雜，即係以往其實好簡單嘅啫，係咪？你收到個通知，到時到後你揀個最好嘅。咁咪投咯，係咪？啊，而家講到其實好多唔同寓意嘅喎，原來投嗰一票，即係你又可以唔投票話表示支持政府，你又可原來投咗票咧，又話你協助粉碎外國嘅陰謀，再唔係咧就係話啊，如果一個唔好彩咧，建制派全勝咧，就辜負咗中央嘅設計，即係以往唔係咁多即係責任喺我哋身上，我哋只係揀一個最好，咁所以今次係。係好對好多一般市民嚟講，佢有啲無所適從。再加上我自己曾經去到最後階段，我認真諗一諗投唔投票。咁我真係我又屬於高教界呢個界別嘅。我又係真界東南。我真係打開嗰啲選舉單張咧，我睇勻七個候選人，我真係冇一個識，我冇一個知道佢做過啲乜嘢。個個都係話不忘初心啊，個個都係愛國愛港。咁你叫市民其實點樣去投咧？咁所以我諗今次。我不知道市民是否真的杯葛这场选举，就算是有心去参与，其实那个难度都很大的，对一般市民来说。 过去呢，大部分时间都是做记者，就都有两个角色，一是记者，二是市民。就选举就一方面就是怎样报道啊，分析的选举，另一方面就是作为市民，就是究竟怎样投票呢，这样。咁啊，過去真係做咗好多個即係選舉，今次個選舉係完全唔同嘅過去。嗱，我諗跟政治新聞咧，選舉新聞係最有趣嘅，其實即係人啊嘛嚇，都係人。咁啊，好多嘅一啲嘅變化、拉票、一啲社會嘅變化，其實都反映曬喺啲選舉嗰度嚇。咁但係即係我自己觀察咧，即係跟政治新聞，即係今次即係對選舉咧，其實都真係睇唔起勁嚇。咁而個市民亦都係有類似嘅，就會係個選舉好似同佢哋無關嘅，其實嚇，即係嗰個同佢無關嗰個感覺都幾強嘅嚇。嗱，我喺選舉日咧，過往我就會係朝頭早投完票咧，然後我都會周圍睇下喺啲投票站嚇，咁啊。今年咧就我反而就有興趣去留意一下啲公共交通運輸，咁咧所以我又小巴又搭過，港鐵又搭過，瑞巴又搭過，咁咧過海巴又搭過，咁啊留意一下啲人做緊乜嘢嗰日嚇，咁咧就都證實嗰種感覺嘅，好多人覺得其實無關嚇，佢揾啲嗰日咁佢就去自己即係做一啲安排。最後即係決定即係投票，咁然後去到夜晚咧，通常就即係嗰啲上樓拉票啊、催票啊，喺啲街嗰度嚇，2019年都會有啊嚇，啲小巴啊周圍去大聲公，即係我嗰陣試過住得即係好高一啲較為僻嘅地方咧，都有架車走上嚟，咁今年冇曬呢啲嘢。咁咧就喧哗，但係又覺得係一啲快樂投票。咁但係今年即係個選舉好明顯咧，就一大橛人咧，其實係不快樂。有冇投票？咁啊睇數字會見到啦嚇。 今年個網上嗰個氣氛其實都有趣嘅，即係以往無論中意邊個都好，喺選舉前一兩個禮拜大家網上好積極咁討論啊，笑佢又好，讚佢又好。今次我諗係又話即係可能驚觸犯咩條例各樣咧，其實我啲網友基本上避而不談。一個字都不講，或者以往有個現象咧，你選舉完之後咧，你未必係開心你中意嗰個贏，而係你好憎嗰個輸，咁啊請阿小鳳姐出嚟啊，諸如此類。今次其實完全冇，我諗大家嘅好多人嘅態度就我唔理，唔關我事，我唔想參與。咁呢個其實喺唔同嘅社會階層，我都覺得似乎一個幾普遍嘅現象，就係、是、正如頭先 Chris 所講咧，就是有啲唔關我事咯。 其實有兩種咯，即係第一就係譬如我哋喺義工方面咧，就有兩種人嘅，一種咧就係原本支持我嗰啲咧，就 係即覺得呢個選舉唔應該去參與啦。咁係我諗係佔20%到啦，其餘80%咧係好驚。即係今時今日我仲叫做民主派嘅時候，佢好驚佢有事嘅。即係直頭我哋有一位即係幫我點去點票啫嘛，其實係即係去票站點票，最後一刻都唔敢出嚟。阿媽話唔好啦，你唔好出嚟啦咁樣。係其實係，唉，成個社會即係而家變咗喺即係對於民主派裏面嘅即係第一生存空間真係好有限。即係其實睇嗰、那個無論係正面地。本身民主派的同路人，或者是调翻转喺即系会唔会有抽个选上呢样嘢，都系会担心咯。咁其实个选举工程其实即系好老实讲，都系两样嘢，一系钱，一系人。咁喺民主派里面呢、這个即系点解会全部败笔？其实即系我都讲，我真系好尽力噶，老实讲。即系而且攞到12000嘅票都好多人都已经觉得哇，点解会系即系我又冇知名度啦咁。但我自己會覺得係即係當中裏面喺個 supporter 即係個支持者係已經好困難啦，去揾佢。第二就係其實成個頭先你話係咪會話唔關我事？我會覺得唔係唔關佢事，喺心裏面係關佢事，只不過係我唔想關我事，即係兩個心理狀況嚟嘅。即係直頭唔關我事就唔關我事，但係唔係其實佢係。即係有啲人再問我而家仲有咩黃啊藍啊，我覺得全部都係灰咯，其實係灰曬啊，其實係。咁依個係我即係觀察到，但係咧我好老實講，好得意嘅地方就係、是，即係點解我會即係仍然繼續去行咧？就係、是、我睇到咧喺條街度咧，其實唔係真係，因為網上真係好多人鬧到我死嘅，真係。咁但係喺條街度係好歡迎嘅，即係真係我係感動啊！直頭係即係嗰種即係又讚我勇氣啦，即係。即係覺得我都是正直的一個人，即係呢樣嘢係緊要嘅，即係對於我嚟講，咁亦都係真係讚，即係婆婆啊，有個係撐住咁同我講話，真係要繼續出嚟，唔好灰心啊！呢樣嘢係即係喺條街度，你先我做咗差唔多100+個街站，其實好辛苦嘅，你見我收曬嚇。咁但係呢樣嘢係，我覺得你話係咪死曬心咧？我覺得未死，不過係好灰心咯，其實係。 但我想我哋成日糾纏喺嗰個投票率上面咧，我覺得有少少係舊有思維嚟嘅，因為我諗佢喺中央眼中唔重要，即係如果高嘅最好啦，錦上添花啦，係嘛？但係呢個整場選舉其實最重要就係、所謂維護國家安全啫嘛，即係意思就係我要將一啲我唔歡迎嘅人，令到佢入唔到嚟。而呢個結果咧，其實喺呢個資格審查完結嗰一日咧，已經達成咗噶啦，啊！这个大局不会变的。咁所以余下落嚟你能够动员高啲咪。 難的其實即都是在度，即我諗一方面是交功課嚇，另一方面咧都是他哋作為一種即團結嘅嚇，即一種而家就係一種咁樣嘅新嘅局面啦嚇，要做嘢啦。咁但係即正如 Ray 頭先所講，其實佢哋有啲信息係矛盾嘅，其實嚇，即我都相信佢又會覺得即要有翻咁上下出嚟投票率啦。但係即老老實實，佢哋又會覺得。高投票率咧，會唔會又會有少少風險咧？即係會有啲啊，譬如啊 ，Adrian 咁，會唔會即係有啲機會即係撞到入去咧？佢哋係咪預計咗都可能會有一個即係機會你哋入去呢啲局？其實而家都未必真係可以掌握得到嚇。咁然後有啲信息就將個選舉提到太高喎，我自己覺得講到即係香港嘅未來啊，你即係對個政府嘅管治啊。嘅話，即係將個票即係講到咁樣嘅話咧，其實有少少將個票咧講到係近乎某種嘅公投咧 咁你好自然即係、就是、對政府呢兩年過去嗰即係四年不滿嘅話咧，咁、那個票就好清楚啦，即係索性用唔投又好，或者其他方式嚇。 不過你再嚟睇嗰個絕對數咧，即、就、係、是、今次其實最後大概130万人投咗票咧，其實同2019年建制攞到嘅票數咧好接近。即係換句話講，呢、這個建制嘅值得安慰嘅地方咧，就係佢嗰個動員選舉機器咧，仲運作順暢嘅。佢能夠動員咗佢啲基本盤啲鐵票。咁所以我諗從即係特區政府又好，或者本地嘅管治班子又好。佢係交到貨嘅，因為我哋冇衰過上次啊，咁所以我諗從中央嘅眼中，佢都唔會意味會想告你動員到好多黃啊各樣嘅人出去投票嘅話，咁所以我諗佢亦都會滿意今次嗰個嘅呢個基本盤就係三成呢個數字，我覺得從呢個角度嚟睇， 我觀察就同你有唔同，就係因為譬如我自己咁樣啦，佢哋雖然係即係可以 keep 住咗一樣嘢，但係佢哋用緊嗰個方法咧，仍然係分化嘅。譬如喺我佢哋去攻擊我嘅時候，話咩扮愛國者，一陣又偽民主，即係用呢啲咁嘅策略去分化緊佢哋，即係 distinguish 咗我同佢嘅分別啊嘛。其實，但係其實佢哋兩個已經係即係坐定粒六噶啦嘛，可以講其中一個，所以但係仍然用呢啲咁嘅分化嘅策略去攞去鞏固嗰三成幾嘅票咧，其實係危險，因為講緊即係個社會其實你已經大局已定啦，係咪啊？你哋，但係你哋仲係即係兩大咁嘅政黨都仲係用緊呢啲思維，咁你個社會其實仲點樣去即係我估計啦，應該即係中央政府梗係想固本培元係咪啊？想翻嚟去做翻好啲，但係。在他們這些戰略上的選舉戰略上是這樣還是這樣走的話，其實是擔憂的。 所以我覺得即如果他們的想法就是說香港由亂入治，那就過去一些支持即民主派的人看到了即民主派這樣的話就會令到香港的話，我相信他們可能 會想就是說即今次的選舉一些過去即支持民主派的人，他們是會即改變想法，即係去可能考慮一啲建制裏面嘅一啲人，嗱喺個結果裏面係冇嘅， 可能 係冇嘅。嗱咁冇錯，即係我諗佢從嗰個角度嚟講，佢係成功地即係動員翻曬佢哋嘅一啲嘅支持者出嚟投票，投唔同少少唔同嘅建制嘅人。但係如果從一個闊少少嘅香港經歷咗一段嘅時間，佢會覺得香港人睇到即係過去嗰條民主道路係唔掂嘅。2019咁樣投俾啲民主派咧係唔掂嘅，咁嘅話咧就應該咧其實應該咧佢哋會想就係話建制係會更加之得到喺嗰度掹到一啲票出嚟， 應該要咁樣噶嘛。 但係就嗱，即係如果即係從個選舉嘅結果嚟睇咧，呢度咧其實就係佢只能夠保住嘅啫，仲係鋪天蓋地用咗好多資源先至保得住，但係佢改變唔到。即係所謂六四黃金香港政治光譜嗰個基本嘢，其實嚇。 但你哋覺得有啲海外議員咧喺選舉後期嘅時候，即係有一啲聲音就要杯葛個選舉啦，影響幾大咧？ 其實我自己去睇嘅時候，我會覺得佢哋應該咁講啦，即係我哋民主派個光譜好闊啦，咁原有嘅可能叫抗爭派啦，應該係。我會解讀嘅時候，其實喺某程度上，抗爭派對於香港的動員或者是輿論上面呢是仍然是 很重的，甚至是主導。而為什麼會不投票呢？就是那件事很 evil， 甚至比起工聯會或者民建聯更加 evil， 他才會走去不投票嘛。而這件事是 make sense， 對於現在的解讀出來就是 make sense， 就是我不走去投票，就是這個選舉制度是 evil， 而這件事正正就是抗爭派諗緊嘅嘢，亦都係咁樣呼籲，而就會抽效咗咯。我個解讀會係咁樣咯。 我覺得對於黃絲嘅陣營嚟講，即係呢個選舉，對佢嚟講，2019係仲未忘記，仲未淡忘。即係所以，我覺得又冇羅冠聰啊，即係各個人去海外呼，即係號召啊、投白票啊，各樣咧都冇分別。唯一的分別就是當即係佢哋作出呢個呼籲的時候，香港話發出通緝令啊，各樣，我覺得更加激化了 原本其實都打算不投或者不理的人咧，那個傾向就是可能他更加勸啲朋友喂，唔好去參與一個咁遊戲，去即係將呢個整個過程合理化咗佢。 我覺得大部分即係民主派支持者咧，我覺得好早都已經係有個諗法㗎啦，已經嚇。咁成個過程裏面咧，當然好多嘅一啲嘅即係發展啦嚇，即係好多人做好多嘢，講好多嘢。民主派參選嘅過程裏面亦都出現過一啲嘅變化啊，民主黨啊等等。但係基本上咧，我覺得冇改變到。其實你個選舉制度一出嘅時間咧，好多時好多人都已經即時個反應就係話，一睇到嗰個制度咧，其實就好清楚咧，已經係超越咗一啲唔同政治光譜嘅民主派支持者佢哋能夠接受嘅底線。 咁我哋回顧完競選期間嘅啲各方聲音啦，睇睇個投票率咧，其實最終咧係得三成啦。咁啊，呢個咧係香港選舉歷史上面嘅新低嚟嘅。咁最終入到議會嘅90人啦，係近乎咧係清一色。咁議會入邊嘅勢力咧都大洗牌，無黨派啦，有內地背景嘅議員啦，都分別係佔咗三成嘅。咁黨派勢力又會有啲咩唔同咧？我哋先睇睇。 立法会选举在没有传统泛民对手下，百三万个选民投票选出他们的议员。地区直选清一色，建制政党入边民建联大胜，地区直选的十区赢晒，得票率过半，拎到大约68万票。但是李慧琼拎到95000多票，周浩鼎93000多票，两个人成为票王票后。连埋功能选委界别攞到19席，成为第一大党。工联会派9个人应战，8个人当选，2席翻一翻，由上届4席加到8席。经民联虽然现任议员张华峰落咗马，但仍然保留7席，成为三大党之一。而选委界别有9个转跑道嘅现任议员全部成功连任。其他新面孔部分有内地背景，例如华润集团大湾区首席战略官李浩然、教银国际董事长谭岳恒等等。功能界别多新面孔，但最多曝光的是新思维狄志远，由选举去到当选都说自己是第三路线，形容自己孤单一个入议会，他的党友都输晒，包括选新界西北的黄俊朗只是拎到4000多票。同区的民建联周浩鼎和实政原卓田北辰就成功连任。另外报称独立民主派的刘卓瑜投票日就落力拉票，出动埋父母落区去酒楼，不过只是打动到12828个人投给他，被对手远远抛离，无缘入议会。 咁我哋睇完各党派嘅势力分布啦，先问问两位啦。其实咧，你哋预计咧个清一色咧嘅出现系咪预期之内噶啦？系不如 Adrian 先啦，即系你点样评估之前自己嘅选情？系咪都觉得自己有机会赢，成为一个另一种嘅胜任？ 其实我一直都系试嘅，即系试系紧要，因为成个老实讲，即系睇得出成个民主派真系，我试过去揾人嘅，其实真系揾人去啊，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可以出线，因为我自己个我哋系叫出选派啦，其实系喺民主派里面，咁点样都唔可以扼杀咗佢，因为即系今次可能。呢一次嘅選舉就要有呢個制度，下次都係有嘅時候，咁點樣自處呢？其實係，但係成個太灰心，我自己冇期望到咁灰心嘅，其實係。咁但係你話會唔會贏？咁真係冇真心冇諗過究竟會贏輸。咁但係我會相信，以為市民係會作出一個，因為呢一刻就唔投票就係一陣間，但係4年一路對住嗰兩個咁樣，我自己真係覺得好驚咯。咁我以為務實嘅市民係多嘅，但係其實真係太灰心啦。 咁選之前，兩位你哋覺得清一色係咪已經預期會出現咧？ 唔係，我諗中央眼中嘅清一色、混一色同我哋嘅理解唔同啦，係嘛？即係佢永遠覺得即係國內，你問佢，佢話佢人大都唔係清一色㗎，係嘛？佢話有婦女、宗教、勞工，各種背景都有喎，咁咪5光10色咯。即係呢個係佢嘅理解啦。唔係，但係我哋同佢嘅分別，第一就係、是。清一色混一色不是我們去決定的，是選民去決定的，代表性不是說各個階層有一些就是有廣泛代表性，我們所理解的代表性要透過一個選舉公平公開透明一人一票政治平等的選舉就產生出來的結果，我們會重視這件事。 咁而即係我覺得究竟而家係90-0定89-1咧？其實89-1係冇分別嘅。個大局就係、個議會係一把聲音啊。無論個別人士點樣認為自己恩辱負重又好，各樣都好，喺市民眼中，呢、這個議會同佢哋嘅距離依然係相當之遠。咁呢個喺整個制度設計、喺整個資格審查過程、喺議席嘅分佈上面，其實已經係決定咗。咁除非我哋喺短期內，我相信都唔會出現啦。我哋呢個制度係出現一個大逆轉，走向朝住原本嘅比較開放嘅方向走翻轉頭。但係呢個我諗即係冇人會覺得會短期內出現。否則的話，我諗呢個清一色嘅嘅局面會繼續咯。即係咁，多人官方就永遠都話呢個唔係清一色啦，係嘛？但係即係我諗市民的判斷很明顯同政權的理解有一個很大的差距喺呢度。 投票咧，始終會很多不確定性嘅，因為你真的要投咗嗰日，真的有多少人出去投票，邊人出去投票數過，咁先知道嚇。咁今次嘅選舉咧，有幾個因素就係、是、都會看到係會未必會拉到啲即係泛民支持出嚟嘅啦。一就係即係嗰道氣未過啦嚇，即係仲係好心心不憤。即係變咗有某種即係要杯葛個選舉，即係嗰種心態，我都係相當之強。第二就係、是、你實際上即係打壓民主派一二三線，咁即係咁樣拉法、咁樣運法、咁樣審法，咁咧就話一啲嘅民主派支持者咧係即係過唔到自己個關嚇，即係過唔到自己個關，即係你講到個選舉係肯定咗，即係你過去做嘅一啲嘢，咁嘅話我啲票。咪即係話你係做，你即係做啱咗。咁嗰個係一個即係少少一個道德關。咁其實我覺得一路以嚟咧，始終有一個變數嘅變數咧，其實類似即係過去我哋喺香港搞即係講緊嗰啲民主啊，係咪要住少少先咧？好過冇咧？啊，即係嗰陣時講嗰啲食，即係嗰啲叫做待住先嚇。其實都是過去民主派都往往來不中又會面對這些兩難的。 我想另外一個因素就是今次最後能夠入到圍 的民主派，其實我想都有各種方面的限制。第一就可能是有些希望你不要介意，就是那個知名度比較低，參政的歷練比較淺，市民對他的認知未必是那麼強。第二就是有部分比較老牌啲嘅，但係我諗喺年青嘅選民裏面咧，究竟佢係咪民主派咧，都可能存在一個問號，特別係即係我諗年青人嗰、那個、那個歷史視野好短嘅啫，係嘛？即係你問佢歷史係咩？前兩年發生嘅事咯，前兩年呢兩年佢未見過呢個人咧，佢覺得佢唔存在，佢唔會理你過去30年做過啲乜嘢，佢只會介意佢認為喺最關鍵嘅時刻，你企在邊度，你有冇出過嚟，你做過啲乜嘢？咁所以我諗就算係真係嗰啲人好想，我唔介意，我都想投一票。佢都唔知投俾邊個值得佢呢一票。咁所以我諗出嚟嘅結果就會係即係出現即係我諗泛民差唔多全軍覆沒嘅情況。咁我諗呢個係同即係呢個翻到去即係基本問題，就係你個篩選過程使唔使咁難咧？係嘛？即係你係令到好多即係傳咗好耐啦，即係鄺俊宇啊各樣嘅，其實你都幫佢解決咗個問題，係咪？你基本上 DQ 咗佢嘅時候，咁我諗喺嗰刻嘅時候，好多年青嘅選民覺得啊，咁更加唔使諗啊！我都冇得去揀，即使我願意投參與今次嘅投票遊戲都好。 咁羅翠點睇自己冇俾人哋待住先，或者冇咁多人揀到你入議會啦？ 我想頭先講到一個 point 就係、是、喺個形象上面咧，其實我都覺得幾慘嘅，真係依樣嘢係即係因為某啲嗰啲前輩咧，其實係喺啲重要嘅關口嗰時真係唔見咗人啊嘛。咁但係我同佢調翻轉就喺重要關口先行出嚟啊嘛。其實係咁，但係相對嚟講，我當然比佢哋嘅知名度係真係會低好多啦。咁樣所以我自己用的策略都是没办法，是即好像整个人咁奉献了在条街那里，即搞了百几个，即所以为什么即我很开心自己有万，即最后叫做在即民主派里面，因为潘卓雄很老实讲他是即建制的嘛，出来的时候即他虽然突然转身，但是希望工程哪个 ,where are you from, 就是哪里，冯检基就是在深水埗那么久，合理，即我自己的策略是 逐票拉嘅，其實真係係逐票逐票同，而且對住嘅時候，你好明顯喺條街度咧，你對住即係起碼都要四五十歲以上先會俾翻個展露翻一個笑容俾翻我。如果唔係後生嗰啲，全部都係一好冷漠咁就行，我就起碼冇鬧我咁樣嘅。咁但係呢樣嘢係真心係成個呢個社會氣氛係咁樣都冇辦法。咁但係即係嗰、那個即係頭先你問到我，其實嗰、那個。在個知名度或者是他們 去行那個東西，即是入不入去個票站裡面，然後入個票站會投我，那個感覺就是在一開始 Chris 說得很對，就是其實他已經決定了，而再加上再剛才我所說的即是不同的建制派的KOL 商田一流，然後再政府的官員，跟住又政府又會說 要拉埋即是會呼籲投白票的人，呢啲都係催化劑嚟嘅，其實係催化咗啲人。哦，咁樣我 decision 真係好合理喎，咁樣就係、是，所以就係咁。而去到好似即係我呢類嘅，即係我叫做又打贏個田北辰啦，亦都喺個公眾裏面即係公開講過，我係以往譬如喺即係喺個即係點樣幫啲學生真係捱到四五點呢樣嘢，佢哋其實都已經唔 care 唔去聽添啦，已經。即係聽咗，都可能仲會諗一諗，可能就係、是、所以聽咗我，所以我可以有萬幾票咯。就係因為即係真係知道咗我曾經真係點樣幫個手去做嘢，仲要用一個好包點樣包裝到，因為講呢件事出嚟嘅時候，真係亦都好困難噶嘛。而家你2019年究竟做咗啲乜嘢啊？咁樣你有冇入過去理大啊？哇！全部講下會過 online 喎，可能係咪？即係都要諗咗個方法，點樣可以講得令到大家舒服啲，而大催化到嘅票始終都係有限啦。因為點解咧？因為一開始已經 evil 咗呢件事嘅，其實係。 就想問再仔細少少，因為我哋睇翻你即係區選嘅時候啦，贏啊田北辰喺愉景選區咧係有4000多票嘅。咁今次立法會選舉啦，都係愉景選區啦，但係你個票數即係個選民基礎差唔多之下就跌到600多票啦。 680。 係啦，係啦，嗰、那個咁大嗰個差幅個原因係啲咩咧？ 我已經好感謝，真係好感謝嗰600多票嘅，其實係，即係我 serve 過嘅人數咧，其實大約1000多人到啦，我估係。咁即係真係會 serve 嘅 membership 啊，即係我會入會，然後會幫佢。咁但係最後催生出嚟嘅票係680多票啦。咁好即係好明顯就係代表咗點樣對個制度上面係有失望咯。咁而即係。即係盡咗力咯，我覺得我自己即係，但係老實講咧，即係我喺條街度仍然都仲係笑面迎人咁對住我，所以我最初下都係有啲 surprise， 因為其實喺街站係一個民意調查嚟噶嘛，對於我嚟講，嗰、那個即係唔知點解，即係啲人係好反應嘅，其實即係你譬如我對住兩個對手嘅時候，佢哋派單張，冇人理佢哋嘅直頭。但係見住我係會笑住接嘅，仲係，所以我呢樣嘢我都仲要理解一下究竟係發生緊咩事，仲要好多區都係發生緊咁嘅事。 不過我覺得即係民主派今次嘅參選咧，其實我自己係當完善選舉制度出現之前咧，我係少數學者話支持應該唔好完全放棄議會。當然個選舉制度出嚟之後就另外一回事啦。但係嗰陣時嘅邏輯其實我到今日都係咁諗，即係你參選。不是為了贏輸，而是要講你要講的道理。你要鬧你要應該鬧的人，你做到這兩點呢，其實你已經達到了即一個很重要的政治作用，就是即在今時今日的社會裏面民主派信奉 的道理，或者去反駁歪理的勇氣呢，是已經很難，沒什麼空間。那參選是透過這個機會表達出來，我覺得即特別年青一批的民主派其實做到這件事，在個選舉過程，我覺得其實已經是贏了，即那個議會其實入不入到去的分別真的不是很大， 很辛苦的入了，應該成日都要的，如果只有一個人的真的 我都想像過的，即一定會很辛苦下去，所以 不是的，迪川感受到他的溫暖 溫暖 但是即其實我也有真的跟阿迪先生見的，但其實那一刻同了即係民主思路握手嘅時候，其實就已經係即係唔知點樣可以令人信服你唔係嘅，其實係 咪即係民主思路另一個問題啦？即係佢哋點樣去定位理解自己，永遠都係即係我諗只有湯家驊自己先至可以 即係解釋到嘅一件事。 我哋講啲可能我哋會明嘅話題啦，就頭先大家都提到嗰個制度啊，可唔可以有一把民主嘅聲音啊咁啊？因為喺個選舉結果出嚟之後啦，譚慧珠同盧文端都講過嗰個選制個結果唔係佢哋嘅原設計啦，就諗住地區入邊有一把建制同一把民主嘅聲音嘅，就話留咗噶啦。咁但係而家結果出嚟唔係咁樣，那個原因係啲咩咧？不如今次 Chris 講先。 如果我哋即係睇翻即係今次即係嗰個所謂 product 出咗嚟啦，即係然後睇翻佢即係初初啲諗法咧嚇。咁嗱，第一即係我哋所理解咧，即係呢一套咁嘅新嘅制度咧，真係極度高度秘密之下，有香港政府官員參與即係鬥出嚟嘅。咁因為即係內地佢研究香港幾多都好啦，但係始終即係香港找選舉制度嘅，咁即係始終有啲嘅官員。我諗佢哋即係如果而家咁嘅睇嘅諗法咧，就係話初初都會傳33、30、30、30，咁啊最後都即係穩陣啲啦。選舉委員會嗰度俾到40，將直選咧壓到得20，咁咧就選舉委員會嗰度咧就真係五花十色，不同背景，咁咧就真係好似內地嗰種啦，咩人都有。然後咧即係所謂民主成分最高民主成分呢個直選咧，就將佢都有20。然後咧，我覺得佢哋嗰啲好機械、好簡單嘅睇法就係話六四啊嘛，過去咁咧，你民主派即係出到嚟，咁啊頂籠俾你10個，攞到10個，咁咧就又仲有啲雜雜雜雜啊嚇，咁啊俾5、6個你啊，成啊咁嚇。但係成個議會咧，基本上就係點住，即係基本上係點住嘅啫嚇。咁咧，但係佢哋自己就冇計到咧，即係一首先嗰啲心理因素，二即係你咁樣打壓民主派，佢點樣揾人出嚟，點樣擁人出嚟，民主黨頂咗，即係好難頂出嚟嚇。咁所以最後就係咁樣就玩到係，即係我覺得有某種程度其實係失咗控啊嚇。即係不但止一啲非建制嗰度出唔到嚟啦，然後你建制裏面咧。都真係爭得好厲害喎，即係搲曬面喎，因為啲人要做一哥，要做票王，要做票后，咁咧就算即係有一啲現場喺個區嗰度有一啲非建制嘅話咧，建制人照片喎嚇，咁即係你會見到就係成個制度就即係完全係偏離，我覺得佢自己都開口即係咁講，偏離咗佢哋嘅一啲嘅諗法。 好明顯就係因為我自己係做制定策略嘅人，去到但係 execute 嘅時候咧，就係通常有另一班人，就好明顯就係策略同執行係即係大腦麻痹咗啊！即係簡單嚟講，即係個策略啊，佢哋想咁樣，但係實際執行出嚟根本就係做唔到，即係。呢、这個策略想做嘅嘢，點個原因？第一頭先所講咧，就係建制派嗰、那個佢哋嗰個嗰、那個想得勝嗰、那個想贏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心態，佢不惜以自己因為自己贏而影響到成個局面。譬如好老實講，我哋兩個區兩邊嘅建制係咁互片，即係私底下都睇得到嘅，好正嘅，即係嗰啲嘢。咁啊，點樣佢即係係啦咁樣啦咁。甚至令對我的不惜用誹謗啊，即仍然都是用這些策略 去想為了真誠看得出，即如果我去建議，即首先即麻煩他們這些兩大的建制政黨，你們真的要第一個要搞定這些人。 大局之下都有小我的，是吧？即位有得90個，現在是差額選舉，但是沒有人願意這麼低得想說 我讓給你，即每個人都雙入局的時候即 有一點他們之間的競爭，有時就算中央未必控制到的，即你就算說選舉委員會這40個其實那千多人投票，理論上統籌相對易了，但是最理想的局面當然是那個電器工人都入選，一個基層嘛，最好就有司馬文，有盛志文，有個少數族裔，這個是我國政治的傳統去照顧少數族裔。但是事與願違，原因就因為你見到建制之間其實都某些情況你都見到他們是失控的，即是譬如今日可惜田少不來，即是被人狂鬧二五仔，即我諗呢個局面中央都不想見到的，他話希望今次有一個君子之爭，不要像以前吵吵鬧鬧。但 是選舉就有個不穩定性，即香港的情況中央又未至於想走到一步，全部委任，因為如果是這樣的時候真的很難自圓其說。 好難講唔係一個倒退。咁但係你要遺留翻呢啲咁嘅元素嘅時候，你就要接受一個唔可以完全控制嘅局面。我諗而家就係呢個咁嘅情況。而我哋今次整個嘅制度完善嘅推出咧，你覺得其實好倉促、好急嘅。你會感覺有啲團體、有啲個人咧，好似都未準備好嘅，都唔知點樣去湊夠嗰1500人。而今次亦都有一啲團體咧係。其實是從來未在香港政治的版圖裏面出現過的，就入了來了，即其實很多是國內的組織的香港延伸來的嘛。究竟他怎樣運作，香港人怎樣入會的呢？究竟誰打誰呢？我想你就算問分建制派，他都未必知道。那變了，我想他們之間的互動啊、交換啊、談判啊，我想都未是可以一時三刻馬上可以很順暢地去完善到。那所以變了，我想今次雖然我覺得大局都是冇超出中央的想象之中，咁當然很多細節位，即係李誕所講咧，係未必即百分百配合到，就係、是、即我諗係有呢以上啲因素影響到。 嗱，咁我哋頭先傾咗好耐個選舉制度啦，咁呢個選舉制度咧係同以往香港咧30多年嘅一個選舉歷史、議會歷史有啲乜嘢分別啦？係由點樣由以前咧行到去而家嘅咧？我哋一齊睇睇先。 香港议会选举的起点是1985年开始，当年的立法局在选举团和功能组别举行间接选举，去到1991年出现了第一场直选，在9个地方选区选出18个直选议员。1995年的时候，立法局已经没有官方委任议员，全部60个都是经选举产生。 我宣布本局休会，代续无期。 I now adjourn the council.新的地耶， 新时代。 我宣布范徐丽泰议员当选为立法会的主席。 回归后头两届的立法会由功能团体、选委会和分区选举选出的议员组成。第三届开始，因应基本法规定，选委会没了议席，一直到第四届都是维持60席。2010年政改方案通过，第五届的立法会增加议席至70人，功能组别和直选维持各占一半。当局接纳民主党的建议，多出的五席功能组别是超级区议会议席，由本身不是功能组别的选民投票选出来，变相全港选民都有一人两票。两届以来，泛民稳夺超区三席。 押后选举是可以减低感染病毒的风险。 当局将第七届换届选举延迟一年。今年三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完善选举制度。 我宣布议案获得通过。 整个选举制度改头换面，议席是历来最多的90席。选委会界别翻生，占了主导的40席。功能界别重新整合之后占了30席，选民以团体票为主，直选议席得回20席，还要五大选区重新划分成10区，没了比例代表制，变成每区两席，得票最多的两个就当选，所有参选人要先通过审查先有得入闸。 套完善了的选举制度是可以确保爱国者治港，所以香港未来的民主的进程一定是前途光明的。 在这个新制度之下，不只是直选议席的影响力是大减，选委会议席都翻生的，功能组别更加是大执委，有人大政协代表在坐镇。各位怎么看这样的势力分布之下，那个议会格局是会怎样呢？会更加乱还是可以更加团结呢？ 你先。 我想好清楚未来一届立法会呢，是有一个即是我想西环会作为一个党鞭呢，去有一个很清晰的纪律制去投票的时候会怎样去做。但是整体上面我想各个议员都很清楚个角色是做什么东西的，就是落实行政主导。你们的责任呢就是去配合政府的施政。当然你可以批评政府，但你知道適可而止，你可以質詢，但你不可以小事化大。即我想他們很清楚可以去到哪裡。當然可能過一段時間臨近選舉的時候大家就要交氣， 大家就可能有啲火花出現，因為大家都想連任。但我諗總體上面大家好清楚，所謂三權合作係咩意思？三權合作就係議會唔好拖政府後腿，議員唔好為政府添煩添亂。我諗呢個基本嘅指導方向咧，係即係我諗係喺未來四年嘅議會裏邊咧，所有演員咧都知道角色係要交個咩氣氛。咁所以我諗可以出現一個爭論。有一個可能，似乎甚至有各個唔陣營嘅形成都唔定。咁但係我諗最終有一個前提就係支持政府嘅結果咧係唔可以被改變。 嗱，我諗基本法裏邊有啲條文就冇改到啦嚇，但係今次個議會落去咧，我覺得係一啲質變啊會嚇嚇。雖然咧林鄭都仲係講話啊立法會係監督政府啊咁樣嚇。咁咧就但我哋其實如果睇翻即係個議會，即、就、係、是、對比翻過去由80年代、90年代、2000年，即、就、係、是、都有所謂民主派咧。其實佢哋多少就係一種反對派。反對派當然就唔係話咩嘢都反對啦。實際上，如果咩嘢都反對話，嗰啲施政報告啊、財政預算啊，好多議案點會過到咧？只係即係所謂反對派咧，其實就係一種在外國的地方咧，就當然外國的地方有輪流執政啦嚇，或者政策有啲唔同嘅，咁咧就會針對你嗰啲政策咁樣。但係落去咧，其實而家有種講法，包括即係啲前行會張志剛就會覺得，你成個議會都係建制嘅啦嚇。當然就制度上都係即係所謂即係政治架構嘅一個部分啦，但係從來即係香港嗰個立法會咧，係真係有所謂反對派咁樣啊嘛嚇。但係落去咧，我相信即係一啲好廣義嘅政治議題咧，都好難有所謂反對派。咁你落到去經濟社會民生問題嘅咧，其實可能就係唔同嘅一啲嘅意見，唔同嘅一啲嘅方案。啊！你話起屋唔好咁樣幾即係細堆細堆起嘅，要大堆大堆起嘅，可能就係呢啲嘅咩咁嘅分別。咁然後可能就係一啲建制裏面嘅個人恩怨啦，即係喺嗰啲喺一啲議會裏面即係顯露出嚟啦。但係喺一啲即係較為闊嘅政治問題咧，23條啊等等咧，其實。睇嚟即係其實冇乜分別啊，會 係。我想補充一句就係，即係如果係留意翻上啱完結嗰個立法會嗰個總結嘅時候咧，即係梁君彥主席咧就講出一啲自從撥亂反正之後咧，我哋嘅議會幾咁進步。佢意思係咩咧？我哋審議法案快好多，通過順暢好多，開會時間短好多。即係我諗你可以預期我哋嚟緊個議會就會朝住呢個方向啦，更加有效率。效率就是話政府爭取支持咧，其實那個嘅速度啊，遇到嘅阻力啊，將會係細好多。 立法會嘅法案都係一樣嘅，其實影響緊生活，影響緊民生嘅嘢。但係而家係冇咗，我自己好擔心就係、是、建制派如果仲用依啲思維，你可能你可以交代到俾老闆聽，即係佢老闆聽，即係咁。但係你交代唔到俾市民聽嘅時候咧，係一個炸彈嚟嘅，呢個 係。這個當然就是我最大擔心，就是當然政府的論述或者即北京的論述就是完善選舉之後我們就邁向良政善治，但是你可以看回我們過往香港的施政，其實除了行政扮演的主要角色之外，其實還有相當 的監察力量的。第一傳媒的監察，第二就是公民社會加上各個政治團體的監察，第三就是議會。但你見到第一、第二兩種咧，喺2019年之後咧，其實慢慢瓦解、消失，剩翻落嚟係議會。咁但係議會經過今次嘅選舉，係邁向清一色嘅時候咧，你唔會期望佢發揮好大監察嘅作用嘅時候，咁我哋嘅施政就純粹靠行政長官、行政機構嘅能力同埋自律。如果佢能力不大，或者佢自大、自傲嘅話咧，其實冇人可以制約到佢，唯一就可能要靠中央政府。但係你下個中央政府嘅時候，中央政府又冇呢個時間、心力、空間咧，去下下要幫你去出主意咧。咁我諗呢個其實就係香港即係未來一段時間一個最大嘅憂慮。即使你而家能夠完全靜音都好，其實你可能面對一個更加大嘅管治危機，就係而家呢班列車咧，究竟走成點咧？冇人可以阻到佢噶啦。 除非中央下下坐喺个驾驶室里边同你点样走咧。咁但系中央系咪真系想咁做咧？或者你有冇咁嘅值唔值得将你大部分嘅心血放咗喺香港呢个问题上边咧？我谂呢个系即系 最大 駐港政策人要諗嘅問題， 最大嘅問題是中央嗰個係揸開飛機嘅，佢唔係揸開火車。 中央覺得自己咩都可以揸嘅，唔好低估佢嘅想像力。 其實即係你過去嗰段期間，即係嗰啲抗疫啊，都會睇到嘅嚇，都會睇到就係有好多嘢中央覺得應該唔係咁樣做嘅嚇。咁當即係包括即係嗰啲點樣嘅一啲嘅隔離啊，或者檢驗啊，乜乜啊，即係外防輸入啊，乜乜啊，成啊咁樣嚇。但你見到落去即係啲即係嗰段期間咧，其實政府嘅一啲做嘅佢政府處理一啲嘢咧，佢又會受成個一個官僚系統、成個公務員系統、一啲唔同嘅部門、一啲專家，佢有好多啲專家，咁然後又有個即係特首喺度啊，成啊咁樣，你都會見到咧，佢就算喺呢啲問題嗰度，相對可能即係未必好似一啲即係政治議題咁即係咁敏感咁複雜，做出嚟咧都可能未必係好似中央咁講，變咗好簡單啦。今次即係講到明啦，即係要你解決土地房屋問題，咁咧就係咪即係可以好快地係可以即係交出成績咧？我都真係好懷疑。即係搞咗咁多年，換咗幾多咁多特首，係咪真係即係整到90個議員，多咗好多啲唔知啲咩嘅人入去，忽然間會諗到啲絕世好竅，又會真係可以 deliver 到，即係做到出嚟呢？ 剛才 Chris 講到那些土地、房屋問題，其實都是中央都講到明要首先處理，甚至剛才葉建文教授都講是中西環可能是一個黨鞭，其實你們預計未來那個立法會主導的角色會在哪一個身上呢？即仍然是特區政府要爭取議員的拉票，還是其實特區政府我首先去不如爭取中央那個支持先，再由他們去動員這班90個議員，那個角力會是怎樣的？ 現在的立法會改組之後出現了一個變化，就是我們有40個議員是選委產生，而選委會又有個召集人，而那個召集人我們都知道是即對香港的問題很關注的 KOL， 他最近也都說過我們40個選委議員需不需要有一個協調統一的意見在議會上面，那這個是一個什麼的信號呢？是不是說他覺得 他是起碼這班人 的黨鞭，或者這個變成一個立法會裡面的新集團呢？我們不知道，但是以梁先生 的政治 的野心呢，他真的想朝這個方向去走呢，其實你都不可以排除這個可能。所以我想那個情況又有少少我們是未經歷過的，以往不會有這樣的一個的新的安排，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挺有趣的變化，值得我們去注意。 這個是最大黨來的，會是多過民建聯，但是就是他們的一些的即有些政策已經很不同了，梁振英的看法和即林鄭月娥有些即很多其實不少房屋土地問題又好，或者其他問題又其實個睇法都好唔同。咁然後你見啦，即係最近即係譚慧珠都好多意見， 其實都已經一個吹雞就已經埋位㗎啦。我會覺得穩定裡面係有依個隱憂嘅，而點樣去拆解依個隱憂，即係其實防亂啊，簡單嚟講係我反而會見到嚟緊佢哋即係特區政府會優先會睇嘅嘢。因為點解咧？因為而家好似表象是哇，大家都是投到，但實際上點解即係佢哋所謂我覺得點解佢哋話會要設計有十個位係俾到民主派，就是想會唔會喺裡面的議會可以燒到啖氣啊嘛？而家連依十個都冇嘅時候，嗰場戲咁肉酸嘅時候，佢哋真係會好，我覺得中央會最擔心嘅就係會唔會亂啊咁樣。 不過這個吹雞論都幾有趣，因為當然這個是對的，即如果吹雞要歸隊，但是好像踢球一樣，就是要是你球證不停地吹雞告訴我知點點點，但是所有踢球人都是在球證吹雞中間的過程裡面，當你未吹的時候我總會拉下衫，所以我幫我推前兩馬起下爭為自己拿著數，我相信這90個議員可能都會。 但是最特別的地方就是什麼呢？依家就全部都是同一隊波嘛，以往我仲有隊波是同你爭，而家你冇得爭， 同一件波衫，同一件波衫啫，係嘛？即係你都一隊波都可以，即係如果你有個曼聯嘅普巴，咁佢自己又自己踢噶嘛，係嘛？即係我諗每個人都有唔同自己嘅 自己的考慮的，在這個立法會的舞台上面。但是我想我們很難現在去怎樣去估計這個立法會的議員怎樣走向，他角色是怎樣，難於因為我們一向的理解呢，或者我們傳統智慧呢，以往的立法會呢，無論是功能好直選好，你總要面向選民的，即是民情輿論是對你有一定的壓力的。而我們今次最大的板塊呢，其實他不用的，是不是40个人呢，其實他不需要向你交代，因為他下次選不選，需不需要沒得選呢，其實都不關我們的事。那變了他們那個的取向是會很難很難預測，很難去計算，而就算剩下那50個呢，就算直選一部分都好呢，現在他們面對的競爭跟以往很不同的了嘛，是不是？現在他們面對的競爭是很有實力的，他的對手其實已經不可以入來玩，或者是已經在某一度即是不可以出來的嘛。那變了我想他們對整個民意整個輿論對議員的制約呢，其實是跟以往都完全不同的時候，我們就很難用我們的傳統智慧既有認知 去前瞻他們下一步會怎樣走。即我想現在的局面就是，為什麼這麼多即我們的行家說我們都不識評，即今次其實我們幾個月來第一次講這個選舉，原因是因為我真的不知道怎樣去評即現在 的政局。 咁頭先你講到民意咁重要咧，就係、是、因為立法會咧係需要即係睇下佢哋了唔了解市民嘅諗法係啲乜嘢，再同行政機關去互相互動啦，去制定一啲大家需要嘅政策嘅。咁我哋咧睇睇咧行政長官咧點樣係睇未來個議會發展啊？ 90个议席尘埃落定，议员1月3号就会在挂有国徽的议事厅宣誓就任，成为第七届立法会议员。同以前不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为议员监誓。 我对于新一届立法会上任之后，和行政机关的合作和互动，也都包括对于行政机关的监督，我都是非常乐观的。過去一年咧，我哋就睇到一個支持愛國愛港嚇嘅立法會同行政機關嘅互動。我哋預見到點樣嘅行政立法關係，其實喺過去一年已經出現咗啦。 成功連任嘅現屆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率領後任功能界別議員見記者嘅時候講到： 相信各位議員會用廣角鏡去看去睇呢個社會嘅問題。亦都是用多聲道和政府問政，大家都期盼著重新出發的議會是會能夠摒棄黨派之爭。 議會新丁說對未來合作充滿希望， 是完善了選舉制度之後的第一次中資企業協會可以有代表入到立法會，所以我都希望本屆的立法會可以大家溝通倡議，可以務間合作，為建設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 廿席地區直選，清一色無民主派，有民建聯、工聯會等的大黨。 要真係切切實實追回翻我哋過去喺議會裏邊吵吵鬧鬧嗰種嘅浪費時間。 亦有在改選制之後先至冒起的新政黨和其他新人被選入立法會， 是絕對有機會找到不同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不同的議題上一起去合作去解決問題。 我不能夠形容自己是一個建制派，我剛才都說過是一個貼地民生派，是跨不同政治光譜，所謂一隻手就拍不響，我都非常之持開放的態度和各個黨派去合作。 雖然林鄭月娥就說對行政立法關係是非常樂觀的，但是今次立法會的投票率只有30%的話，是不是反映了市民都不信這個這樣的為他們服務的制度？你們會怎麼看那個立法會和市民是不是很割裂呢？未來的四年裡面 這次我先說吧我看我林鄭出來選的時候，都人都說怕她是撕裂 2.0 啦。咁咧，其實即係任內四年幾咧，其實好似啲變種病毒咁啊！我覺得都已經變咗種啦，撕裂 3.0 嚇。3.0 嘅意思咧，即係原本都已經撕裂，但係即係今次嗰、那個你見到成百幾萬個選民 基本上是即係冇投到嗰、那個冇投到票咧，即係我覺得那個撕裂咧，其實比真係比佢四年前上任時候仲會係仲嚴重。咁我啲好實際嘅問題，即係頭先都提到議會始終有個作用啦，就係、是、即係將一個程序裏邊將一啲唔同嘅意見，佢可以透過代表去傾去討論嘅時候，又或者甚至一啲法案嘅時候，請一啲唔同嘅。團體咁兩分鐘又好，三分鐘又好，都叫做即係有咁嘅程序啦。但係往後係咪仲係咁樣咧？佢哋係咪咁做咧？然後個社會係咪會即係仲信任你個制度係個議會係可以即係作為一個渠道咧？我諗呢個信任係差唔多係冇係差唔多係冇曬。 不過我諗當然即係我同阿 Chris 所講啦，即係究竟我哋嘅議會、我哋嘅政府究竟對民意嘅掌握或者民意嘅支持？有冇能力去維持咧？未來一段日子裏邊，但係亦都唔好低估咧，我哋嘅建制咧喺過去其實五年或者十年之間咧，製造民意、動員民意個能力係增加咗好多嘅。你見到其實好多所謂建制嘅基層組織咧，譬如徐卓可能更加清楚咧，係有一個好高速度嘅發展嘅。特別喺今次完善選舉制度裏邊咧，佢都意識到個問題㗎。你叫揾90人出嚟選咧，有知名度、有公共政策認知嘅人咧，其實佢哋都好問嘅，都未必揾到咁多嘅時候咧。我諗佢哋都會加快嗰個培育嘅過程。咁以往政府去委任諮詢委員會或者法定機構咧，都有少少平衡要做嘅。但我諗即係未來一段時間，佢唔會再嚟嘅，係嘛？屬於我哋建制嘅人咧，就會大量或者壟斷性咁佔據住啲咁嘅所謂公職嘅。呢啲公職雖然話好多時都係鹹頭啦，但係我諗如果你認真去做咧，其實都會增加你對公共知識嗰個嘅政策嘅知識嘅掌握嘅，亦都係如果你進取嘅話咧，都可以作為一個提高你知名度嗰個嘅平台。咁所以我諗頭先講嗰兩方面啦，即係。進一步去發展自己的基層 的組織，另一方面就是加速培育自己 的第二、第三梯隊 的工作呢，我想它在未來一段時間裏面它們所謂的動員民意一個很重要 的手段來的。 即是現在的社會所謂撕裂 3.0、其實就是對即社會人民對於個政府的信任度是很低的，其實是這件事。當然啦，即你看到即全部的故事的 story 出來都是非常之 sad 的，不是就拉出來，就是流亡了這樣，或者 判出來那些、政治犯啦，可以說也都是真的很 sad 的，整個社會都是這樣。那這個其實我反而 去想那件事的時候，即你本身市民和政府的信任已經是這麼低的時候，怎樣去重建呢？其實是重要的。而現在的代議士當然現在是剛才有講到說他們動員過民意，其實但這個都是很片面、很一面的，那樣東西是怎樣可以再將已經失信的這一批，剛才講的應該有七成、的人，可能沒那麼多，但是其實都很大部分的，原本所謂泛民或者民主派的支持者，他們建立到翻個信任咧，我覺得依樣嘢係特區政府要諗嘅，亦都依件事係好難去做。但係而點樣可以？因為而家都唔睬你嘅直頭，我連投票都唔投，即係何況我講嘢。到我去到某個而家叫灰嘅時候，去到某個由灰變到紅意思係即係 angry 嘅時候，係點樣樣？佢嗰個民意上面，你點樣可以攞到出嚟，然後化解到嗰個困境咧？我諗特區政府真係一定要去諗清楚，特別當權者咯。而我覺得佢哋係擔心緊呢樣嘢嘅，即係我去觀察佢哋擔心緊呢樣嘢。即係到我哋真係我哋連我哋都哇，真係咁低投票率喎，選唔到喎。其實佢哋真係會有考慮呢樣嘢嘅。調翻轉 好難去估計，即係究竟佢又有時公開講嘅説話咧，佢哋真係自己信唔信嘅？咁因為始終都係而家見到嘅公民社會又好，或者即係民主派又散曬嘅話咧，即係促成嘅轉變咧，可能都係要由翻中央政府，由翻中央政府，由翻香港政府裏邊都會有人覺得，即係咁樣落去係唔得嘅，唔掂嘅。咁如果唔係嘅，佢哋仍然即係自我陶醉嘅。 然後又會動員他們自己的即做即虛假的即一些我覺得會是一些的 虛假的民意表面上的一些東西，他找一百萬人來支持一樣東西很容易的，那他今次他都可以說即有一百三十幾萬人投票，咁啊，選委會都可以話 98% 即係投票，可以係用咁樣嘅宣傳啊、策略啊，一啲即係其實都係自己呃緊自己嘅嘢嚟，即係令自己感覺得好嘅話咧，咁你要佢真係會覺得落去係唔掂嘅，要有轉變，轉變嘅就話同個社會嘅即係一種。和解啦，或者即係點樣俾翻啲空間，即係民主派啦。我覺得嚟去呢、這個諗呢步咧，似乎都仲有一大段距離，而家睇唔到。 但我最擔心中間有一個gap 啊，所謂即係頭先你講話 離地啊，簡單嚟講， 唔係即係驚話會擔心香港唔掂咧。即係我諗中央會咁諗，即係我最相信中央唔想香港亂，想繼續繁榮。佢會諗就係長遠地啊，如果咁樣我哋脱離民意或者。咁樣管治落去，最終會唔掂。但係問題就係特區政府嘅人可能就係諗我份工掂唔掂，我有冇得做落去。佢可能只係短期去諗嘅時候，如果係咁嘅時候，可能佢就會選擇頭先所講嘅一個做法啦。我咪做到一個民意表象，好多人支持啊。特別而家議會又唔會嘈你嘅，輿論又收咗聲嘅時候，佢要製造呢咁嘅局面，去俾中央嘅一個印象就啊，而家都 OK 嘅。這個動機是可以很大的，所以究竟中央能不能夠掌握到香港真實的情況，或者會不會依然是過度去沉溺於說、總之靜音就是最好，這個我覺得是香港未來的成敗一個很重要 的關鍵。 那怎樣可以在靜音之下保持住有發聲的機會，或者仍然有少少聲音呢？有冇大家有冇啲諗法，即係公民社會可以點？ 嗱，我即係樂觀啲啦，首先樂觀啲咧。其實今次即係選舉裏邊，即係一啲泛民嘅支持者，即係咁多嘅一啲嘅變化衝擊。咁但係你會見到嗰個韌力嘅，其實嚇嗱，我覺得咧即係唔投票，其實都係一個表態。咁嗰度咧，其實都會見到你話佢香港即係嗰啲。民主派支持啲硬頸又好咩都好啦嚇，咁但係都會覺得即係仲有方法去即係講佢哋一啲真嘅睇法嚇。 我哋叫和理非啦，我亦都係標榜自己和非，肯定亦都係我係和理非啦。咁但係而家嗰個思維咧，選民嘅思維係抗爭派思維嚟嘅，唔投票就係、是，甚至我係和理非嘅，都唔想投翻一個和理非。我應該幾真誠嘅一個。即係肯定我是一個很真誠的和理非，即係以我的 track record， 即係亦都我即係用苦行僧的方式去求票啦。即係喺街上，我老實講派了十幾萬嘅傳單，而且是真係真誠的。我自己見，如果我有一日我見，即係我是選民，我見到我自己嗰、那個好真係好辛苦的事，即係由肥變瘦啊，我自己的樣啊，但是而家好明顯，嗰個仍然都係一個抗爭派主導嘅思維啊，即係選民啊，所以先至唔會連一個和理非都唔會信任我啊，即係好彩已經叫做有多啲人信任我啦嚇，當然嚇，咁但係依種抗爭派思維係其實係一個炸彈嚟嘅，我會覺得係，而依樣嘢當權者真係必須要深切反省，即係唔好以為哇我過關好正啦，你九啊個佢話八啊九個啦嚇，係同一個人。即係而依樣嘢係會增加社會成本咯，嚇！你而家個國安都八十幾億啦，係咪？咁嚟緊可能即係佢仲要再增加啦，可能係。 林鄭月娥都話啦，出咗白皮書啦，出咗個選舉結果之後啦，個普選咧實現時間未必好快到啦。咁由你哋即係有評估嗰個權勢會吹緊之下，咁佢哋呢一個關於普選嘅講法又點睇咧？ 我覺得真係好吊詭啊！其實我心裏諗下咧。真係可能我哋會見到即係普選啦，因為嗱過去咧，我記得曾國成好似有啲類似嘅講法，就係話當呢個建制派即係可以控制到即係直選贏，即係贏過半數嘅話咧，就可能係時候啦咁樣嚇。咁而家唔止即係過半數喎， 全數 全部都係咩喎？嗱，你可以想像得到，如果係嗰1500人去提名嘅話咧，咁到時可能就提名即係。 林鄭月娥、陳茂波，可能啊麥美娟或者李慧瓊啊，四個添啦嚇，咁啊好咁啊去普選咯，130万人出嚟投票，邊個贏？即係建制派佢自己去選嘅，咁就選咗一個出嚟啦，咁就普選咯。咁所以咧，即係諗下咧，其實唔係怪論嚟嘅。你講， 我唯一嘅意外，佢哋唔係講話普選已經來臨咗啫。唔係即係我諗，我哋以前嘅論述咧就話啊，有23条先至可以有普選啊嘛。而家國安法都有埋。咁所以我諗，如果加上頭先阿 Chris 所講咧，其實各種條件已經成熟咗。不過當然即係我諗，而家個問題就係佢哋點樣去理解咩叫普選咧？佢而家已經開始講話唔需要跟西方嘅一套，香港有香港嘅普選，中國已經有全面嘅民主。咁所以我諗，我而家唯一等待就係田飛龍嘅新作，佢去解釋普選已經來臨於香港嘅大地。 我啱啱個年代就係由83年佢哋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到即係阿戴翠富呢個人跌咗落去，跟住一路睇住都，然後89年啊，跟住移民潮啊，而家第二次移民潮啦。即係我自己點解會參加呢個選舉呢，真係好傷心啊！其實真係成個社會啊，以至到我咧，都係即係所以你話而家即係其實我參選嘅時候都嗰個反對聲音都係好大，特別係自己嘅同路人啦、啊。喺呢個咁嘅環境裏面，我即係特別聽到兩位專家講嘅時候，即係究竟我哋點自處咧？呢、這個反而係我自己要去諗嘅嘢，即係特別我哋唔會走噶，即係。我不會想走離開香港，我仲冇做錯嘢，我點解要離開香港咧？我唔明嘅真係。咁但係喺即點樣可以有民主之後，又可以當家作主呢樣嘢，而嗰樣嘢唔好咁離地啊！其實簡單嚟講，因為我見到其實即建制派或者個政府，我而家即係同你交手呢兩年，哇！真係太離地啊！諗嘢即係做嘢都好離地，而你哋即係做呢啲咁嘅制度出嚟嘅時候，你點樣可以令到嗰樣嘢同貼緊啲市民？譬如我呢啲，其實我原本好地地，真係成日都問啲人問我做乜好地地走，你咁覺對自己講唔去，因為你做唔知你哋有冇行過街站，其實好辛苦嘅嘢嚟嘅，真係。但係即係願意行到落去接觸市民，然後逐張派，即係我覺得其實如果你揾到一個即係雙普選所謂普選出嚟，你揾到一個咁嘅人，即係可以行到落地，然後緊貼到市民嘅，我真係我哋一般市民，我唔覺得有啲咩問題嘅，但係唔係咯，即係你選咗出嚟，可能佢哋覺得係自己人，但係實在 language 無論語言或者係都唔知佢代表邊個嘅時候，我真係呢啲普選係咯，又得到啲咩咧？其實，然後最後最重要就係個社會會點樣樣啊嘛，其實係。即係以往我哋喺即係我哋好 proud of myself， 即係我哋做香港人，我會話無論我電影啊，即係我行到出去，我去世界各地，我話自己香港人，我好 right 噶嘛，真係。你而家搞到咁樣，即係係咯，即係我反而諗緊你哋，即係我哋叫做即係我哋喺香港大，然後即係我喺街度有啲人都知道我爸阿媽係揸的士養大我嘅，即係然後。但是現在香港搞到這樣變成就是表面上好像很穩定，然後表面上又有普選，表面上什麼都有的時候，但實際上我們會不會 proud of ourselves 呢？這件事真的特區政府或者當權的人應該想想怎樣可以令到 fine tune 一下，令到那場戲好看一 點。Adrian 似乎有點悲觀對未來的香港，最後問問兩位，就是這個新香港選舉過後新局面，你們是覺得仍然有沒有希望呢？ 你落總理咧，李克強即係見阿林鄭嗰陣時咧，就用即係獲得感嚇，即係獲得感咧。我諗即係好多方面，即係啲民生啊、經濟啊，即係嗰啲市民即係感覺到，即係會政府做到啲嘢啦嚇。咁但係我諗而家香港人可能會感覺到係冇咗嗰種擁有感嚇。即係擁有即係個香港擁有嘅一啲嘅價值啊，好似突然間唔同咗，個議會又好似另一堆人同你即係冇乜關係，你就可能好多都索性即係都冇投到票，咁亦都好多亦都好似 Adrian 講，根本就仍然想離開香港嘅，咁喺一種咁嘅狀態之下，咁樣嘅即係情況之下，即係點樣去繼續擁有？令他們擁有，即是覺得擁有香港呢， 咁睇好似係好虛嘅嘢，但我覺得係好現實嘅嘢。咁嗰個係我諗政府又好，或者可能每一個仍然即係想喺度嘅人咧，都要諗下，即係我哋跟住落嚟啊，點樣去面對個議會咧？即係有意見想表達嘅時候，我哋用啲咩嘅方法咧？咁可能好多而家即係有啲嘢叫躺平，有啲就係我做翻我自己個部分先。咁我專業又好，行業又好，或者係我哋傳媒又好，咁即係繼續做，繼續做先。咁唯有係咁啦，可能都係嚇。 即係臨近聖誕，我都想講得積極一啲，即係。即我想我哋前提香港人就是我哋可能要開始去思考在政治以外、議會以外的方式去維持我哋的尊嚴同埋即我哋所珍惜的嘢。唔好再好以前咁，就一定要循住選舉啊各樣去爭取我哋嘅利益，因為嗰一條路可能而家出現咗一啲新嘅障礙，我哋可能會行好難行嗰條路。咁但係點樣行？我諗大家都要思索緊咧。不過我突然之間諗起一套戲咧，《1987》啊，即係一套韓國電影。即係講江州事件，即係如果我哋睇翻嗰套戲，諗翻轉頭咧，最後嘅所謂成功啦嚇，即係嗰個嘅成件事件，其實係唔係一個人，唔係政治人物推動嘅，即係唔係單純學生領袖。你由頭開始諗咧，係因為個記者，跟住法醫官、個和尚、個士多嘅女孩，跟住係其他嘅公務員。即係我諗而家個我即係我哋嘅爭取就係其實一環扣一環，即係每一個人。願意行多一小步，可能而家好大嘅分別咯。即係我諗，而家香港嘅局面可能就係咁樣樣啦。即係我哋唔會或者都唔適合用以往嘅一啲爭取嘅方式，或者直接抗爭嘅方式去希望達到我哋嘅一啲嘅追求。而家可能就係要集腋成裘，大家每人都堅持多一分鐘，可能個分別可能就會好大。即係我諗，而家香港局面可能大家都係諗緊有啲咩集腋成裘。化整為零的方式去堅持我 我們所重視的原則或者價值，我想這個是最重要的思考問題，都是可能也是我們希望所在。 Adrian 想不想有東西補充？ 我自己看下去，即因為 我為什麼會參選呢，即都是的，因為我突然間我同學又走了，咦成家走了，咦你何時回來，是冇啊，冇 plan 啊，咁樣即係嗰、那個，因為但係亦都依、這個原因係唔係我參選原因，而係我發現到好多人係走唔到，我啲小義工個屋企係啊，佢冇可能冇能力走，然後佢哋要面對緊個地景，真係個世界係點樣咧，冇人知道。即係有好多記者問我話，其實你入到議會想做咩，我都係答佢嘅健步行步咯。即係好似我會反問翻佢哋，你做記者，你仲有咩用啊？你而家都好難答到佢自己。咁但係我會覺得即係我自己嘅即係呼籲，即係又唔好太過絕望嘅。即係點樣都會有係咯，會有可能佢哋即係會自省咧，即係然後會揾到個好嘅制度出翻嚟，然後起碼可以表達到自己仲有即係點，因為其實我自己去睇嘅時候。而家從即係當政嘅當權嘅人咧，唔知點解佢哋嗰依個制度令佢同我面接觸嘅市民係諗嘅太遠啦。其實係咁，所以點樣可以佢哋落翻嚟地咧？即係其實我覺得係當權者去再睇一睇嘅嘢。即係我好老實講，原本我係一個商人嚟噶嘛，大家都知道我係咯，自己做生意都好離地嘅。我試過同個記者講，其實我搭飛機多過搭巴士嘅。咁但係唔知因緣際遇點解無端端我自己走出去選依個選舉之後，然後喺個街站嗰度接觸人嘅時候，你就會哦，原來佢哋係咁樣諗，原來係啊，原來係佢哋面對咁嘅問題喎。嗰啲問題政客佢會當係工作，但係嗰啲係佢生活嘅嘢嚟嘅。即係點解佢會停電？點解個海會臭？即係以往紅色嘅人用好多政治化妝就啊去掩飾咗佢啦呢啲事。但如果我哋當我自己全心去參與參與依啲嘅議論討論嘅時候，你就係啊依啲係佢哋生活，而依啲你搞依啲咁嘅政治嘅嘢係影響緊佢生活啊嘛。如果佢哋可以落翻到地嘅時候，我會相信問題會好啲嘅。但係而家就冇咯。 咁我哋未來都繼續健步行步先啦。多謝三位啊，今日咁樣咧，今日咧多謝三位同我哋一齊咧上嚟呢個議會過後新局面啦，同大家傾咗咁多啦，係新香港之後嘅新常態啦。咁我哋眾新聞咧會繼續為大家咧跟進住，希望大家繼續係多多支持噶，拜拜。 拜拜。